永不停步，寻求理想始终达到，陪伴着你站一线，争取一分一秒，时间第一。永远向前，永不停步，寻求创新，不依俗套，全力为你觅新意，珍惜一分一秒，时间第一。世上苦困，共你结伴行，齐努力创造美梦，迈向理想，全力去创建每一天，要与你一起去实践目标，受挫折亦不怕。挽手同步，同寻理想，彼此互勉，陪伴着你站一线，分享一分一秒，时间第一。